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本书《那些人》。那些人也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也是我们久违了的老朋友陈彦敏。彦敏姐你好。 红九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次出来的是一套丛书是吧？ 对，三本。 那些人， 那些事， 还有 那些时光。 那些时光，那今天呢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下那些人。哪些人呢？那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你在书中记录了很多的人，那这些人他们都是谁？为什么要记录他们呢？ 这个书里边的人其实都是我日常生活当中接触到的一些人。其实整个的书的内容其实就是我生活的一些内容。你比如说在这里边也分好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里边 叫那份情怀。 对，那份情怀里边就是能够体现就是人的一种温情的东西。你比如说在开篇开头的几篇写到了我的姥姥，那都是童年就是在童年来说对我影响非常非常大的一位老人。然后还有就是日常见到的，你比如说像天桥上卖小商品的大妈，一个会生活的出租车司机。其实好多的人从那些人的身上你能够发现，虽然他的职业非常平凡，但是在他的那个生活当中还是有一些非常丰富的内容，或者是说有非常鲜活的一些个性、一些性格，让你觉得生活有趣，或者是说让你感受到生活当中有些很美好的东西，包括人性当中也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其实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吧，包括你看我平时有的时候在天桥上可能看见那个一些乞讨的人，这个时候可能他也会触动你的心灵，会勾起你内心的一种包括善良也好，包括一种悲悯和同情也好，我觉得这都是人类非常美好的一些情感。另外还有就是一些朋友啊，还有就是遇到的一些非常温暖的一些人物。其实我觉得这个系列里边还是以就是美好和温暖为主题的吧。 当然这只是一个系列，还有偶遇啊，还有彼时彼地啊，陈年旧事，以及神交，这里面写了很多人。哎，你有没有算过加起来写了多少个人？就那些人这一本书里面几十个人啊。 具体的数字我还真没算过， 几十个人， 得有几十个人， 几十个人肯定有了， 肯定有。 那我们就分别来说吧。首先我看到光写姥姥就写了三篇，可见您跟姥姥之间的感情是多么之深呢、啊、姥姥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其实我在一岁半的时候就被送到了姥姥家，因为当时我的爸爸和妈妈工作比较忙嘛，就是一岁半把我送到姥姥家，然后那个上学之前的很多时间是跟姥姥在一起，姥姥姥爷在一起度过的。所以就是再回过头来，这么多年过去，再回过头来，再回忆一些往事的时候，我发现姥姥在我的生命当中实际上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人的童年是不可逆的，而在那一段时间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姥姥。而且就是说童年的这个时间可能对一个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书中呢有一篇是这样写的，说姥姥我想你了。咱们也分享一下陈彦敏的文字。女儿在看老照片，忽然指着一张问妈妈这是谁啊。我凑近一看，喉头顿时有些发涩，这是我姥姥。看着天安门前坐在我和妹妹中间，曾经陪伴过我童年而今已无处追寻的老人， 眼泪刹那间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便再也止不住了。没想到这位对我的生命产生过深远影响的老人，至今还踏实地安住在我的心中，还会于不经意的时刻唤起我全部的思念和记忆。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那一刻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然而呢，我的心中在默念，姥姥，我想你了。姥姥在很长时间里都算是一个精神寄托，甚至可能是一个精神领袖的位置吧。 嗯，其实姥姥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呢，还是在于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所有美好的记忆其实都是跟姥姥是联系在一起的。 嗯， 你比如说就是在小的时候，他会给我讲很多很多的故事。有的时候就是天夏天热的时候，就会睡在院子里，一边看着天上的满天的繁星，因为那个时候空气也非常好嘛。就是一边姥姥一边会给我讲那个牛郎织女的故事啊，包括八角琉璃井的故事啊，所以就是包括天上一些神神叨叨的一些故事。其实我觉得是在那个时候激发了我很多的美好的向往，和我觉得很多的精神是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的。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从精神上，还有就是包括对我后来你比如说对这种文学的热爱，我觉得没准都是跟那些有一些联系的。他非常善于讲故事， 有关系哈。 嗯，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三篇关于姥姥关于亲情的，我觉得写的还是非常的真挚。其实刚刚你也提到了，说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很多人， 对， 他们尽管从事着非常普通的工作，但是他们的那种对于生活的乐观还有生活的方式，让我们觉得他们真的是活在当下的一部分人。你喜欢在打车的时候跟出租车司机聊天是吗？ 我非常喜欢。 你跟他们都聊什么呢？ 就是有时候闲聊天，比如说聊聊其实有时候那个出租车司机也挺爱聊天的。比如说有一天有一个司机就说，哎呀，我那个每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休息的时候，最快乐的事情就是那个我回家以后我家那个小胖丫头给我踩背什么的。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个跟一个人的职业跟很多东西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说他对能够看出来他对生活的一种向往，还有就是他自身的拥有一种丰富多彩的一些生活。你比如说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出租车司机，就是他一边走呢，就是那个车里就有蝈蝈的声音。后来我特别奇怪，我说这是哪儿冒出来的这个声音啊？他就开车的时候在就是随时陪伴他，就把他的蝈蝈带在身边。那他是他的一种业余的一个小乐趣，你知道吗？他能够在非常平凡的生活当中去寻找一些人生的乐趣，我觉得像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所以就是说像这种美好的东西，我往往会感触非常深。 你是一个比较喜欢跟人聊天的人是吗？ 有的时候会跟他们聊。 但是从外表看你应该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人。 有的时候喜欢安静，有的时候 时而安静，时而活泼。 你比如说我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那肯定就是完全的沉浸进去，就是外界不被外界打扰，就是说同时也是沉浸在那种非常美好的那种氛围当中。但是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够接触一些外界，你包括出租车司机，其实是很自然的一种聊天。有的时候就是看着有意思的事情可能就会说两句。 对，其实作为一个作家，有的时候真应该塌下心来去听一听别人是怎么说的，去了解了解别人的生活，这样呢才会有素材，才会有感触。我看到你书中的很多人物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接触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姥姥吧，对吧，都会打车吧，那为什么可能我或者我周边的写不出来，陈彦敏却写出来了呢？一方面你是比较细腻哈，另外一方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一点，就是你是一个比较会生活的人啊。我觉得你是一个会生活的人。今天在录这期节目之前，我还跟彦敏姐说，我说哎呀，我特别向往您的这种生活状态啊。是吧，你看每天非常规律的生活，然后还有这么一个，是吧，非常懂事的孩子啊，都已经上初中了，然后这么一个幸福的家庭， 同时在闲暇的时候还自己写写文字。你是每天早上起来写文字是吗？ 其实不是，我觉得写东西，我虽然就是每天起得非常早，大部分在早晨的时间会读一些书，写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写文字不是为了写文字而写文字，而是真正有了那个 感触， 对，有了感触之后就不得不把它记下来的时候，那就把它记下来，我觉得是一种非常自然的一种方式。其实我不是说刻意的去写这些书或者是写什么东西，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太棒了， 它就是生命的一部分。 太棒了。这其实我们经常会说读书其实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嘛。读书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你要说非逼着这个人去读书，我相信他一定读不好这个书。你每天都在读新书吗？ 我不是每天都读，但是我有时间就会读，不管是在车上也好，或者是说早晨起来，因为我每天早晨6点多，现在比如说送女儿去上学，去上学的那路上半小时，我爱人开车，然后我在副座嘛，然后那个时间我就读书，就是利用一切的时间，就是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就是不要把那时间浪费掉。但是写东西这个事儿呢，就是你只有感触的时候，而不是说我刻意的为了写书而写书，完全不是，它就是一种生活的附属品，它就是自然而然就出来了。而且就是你刚才说生活，我觉得这一点说的对，我愿意去接触生活，我愿意去介入生活，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儿。而且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就是其实处处充满了美好，包括这些人里边，其实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给我留下非常温暖非常温馨的一种感觉，或者是说勾起你人性当中一种真善美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东西才会是永恒的。不管是就像是艺术品一样，你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好的艺术品，它为什么能够就是长久的就是在人们心中留下来，就是因为它里边蕴含的一种美，就是会跨越时空。所以我觉得像真善美的东西就是一种非常强的一种能量。 你遇到了很多人，这里面有一节叫做偶遇。偶遇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丁一，我觉得这个是笔画最少的一位朋友了。丁一，丁一是谁？为什么会跟他偶遇？跟这本书有什么关系？ 这个丁一呢是这样，就是在我以前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是我想想是第二本书的时候，是跟他谈书的合作。但是就是谈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大家谈的比较投机，就聊起天来了。聊天的过程当中，他谈到比如说那个接触一些人呀，就接触也是一种文化。当时聊到这句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出了一个灵感。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说的非常对。平时我们接触形形色色的一些人一些事，那么这些人和事有很多是值得汲取的。那么我突然就想，没准这里还可以出现另一本书，就是叫当时我脑子里闪现的是接触。当时回来之后呢，我就确实是把那个目录一个一个的去捋了一下，因为平时接触太多太多的人了，我都能够列出名字嘛，那些在你记忆当中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些人。然后后来那个没想到就是陆陆续续还真把它写出来，实际上就是现在拿的这个那些人 啊，就是这本书。 对对对，其实当时就是源于一个非常朦胧的灵感，就是在当时写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想着刻意要出书或怎么样，但是只不过就是想把它写下来，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你刚才提到喜欢读书啊，读书人如果在一起谈论书，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对， 我们节目叫做读书俱乐部嘛，但是主要是在线上啊，线下也会组织活动。你会参加一些俱乐部吗？或者说一些读书会吗？ 原来我们的那个小圈子里边就是有一个读书会，那个读书会也是牵扯到这本书里边那些人里边的其中一个人，叫天宇。 天宇， 其实天宇是我们就是博客的，最早是博客的一个朋友，当然后来因为大家非常投机，就变成现实生活当中的朋友了。这个天宇他就组织了一个叫天宇时光读书会。天宇时光呢，他是一个少数民族语，叫来读书吧。所以就是他这个理念也非常单纯，当时我们就是能有几个人是几个人，非常组织的非常松散的一种形式。 但是呢又非常自由，就是说每个月你拿一本书，或者是两本书，你来跟大家说说，就是你读的书的内容，然后跟大家去分享。然后这个形式，而且就是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更多来的是女性，我们聊着聊着就聊一些生活的话题，跟书有关的，有的是就是从书引发出来的，包括书里面的一些人物啊，包括一些作者呀，就聊得非常开心。然后这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读书会，它不受任何的约束，完全就是回归自由，回归一种灵性的一种感觉。但是后来这个天宇呢，他我们在办了几期读书会之后，他就移民新西兰了。 嗨， 这是也是一段往有意思的往事。 那就告一段落了呗， 对， 是吧？北京也有很多读书会啊，曾经我得采访过将近十家读书会，挺有意思。他们有的呢是在社区，有的呢就是一些朋友，很松散。但是呢，每一次都会有一定的人数，甚至啊，所谓社区读书会，很多人呢从外地专门坐火车过来，参加这种活动，很有意思。也希望这样的读书会越来越多吧。里面有很多人挺有意思的哈，有一个叫做快乐的流浪者，快乐的流浪者就真的是那种我们看到的流浪者嘛，就是那种叫乞丐，所谓的乞丐吗？ 是真的流浪者。因为那次是就是碰见这个流浪者呢，是那天跟我们开车带着我爸我妈，就是从那个日照青岛回来之后，就是回到济南，从青岛回到济南的当天晚上，就是在那吃饭的时候，就看见一个人就是笑嘻嘻的就是迎面过来了。我们吃完饭就打包出来了，打包出来一看呢，他就是明显的是一个不能说乞丐吧，但是就是说差不多就那种装束。然后我们就把打的那个饭给了他，给了他之后呢，他就把那拐棍往天上一扔，显得是特别高兴，然后就爬到树上，然后又翻下来，然后那个就说谢谢，他说你看我运气多好啊什么的，就说就是这就是命啊，出门就有好吃的，就觉得其实他那种快乐，就是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就把我们大家都给感染了，就觉得就是说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呢就这种感觉。 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呢，他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不知道燕敏你喜不喜欢写诗。 我在很早的时候，那时候在大学校园的时候，是自己涂一点小诗。 真写吗？啊， 真写。 你有看过诗人自己去卖自己的诗歌吗？ 我还真碰见过。这就是这个《那些人》这本书里边提到的一位叫子友的，那天是在清华大学的荒岛。清华大学就是在有一个就荷花池那边。在荒岛上，在那个桥边，我就看见一个骑着三轮车在那卖自己诗歌的一个人。然后他就说那个写了很久的诗歌，就是没人买，那意思就是因为现在诗歌比较没落嘛。然后他就自个儿然后推着三轮车到各个大学，包括北大，那天是在清华去买诗。然后在那个摊儿上呢，在他那小书摊上，然后我就跟他也聊了一会儿，就是跟他聊到就是诗歌的一些，包括现在的一些现状、一些理念。那么他呢能够在这种状态下，我买了他一本诗歌。我觉得在这种状态下，他一直有一种精神的追求，有一种精神的坚持。我觉得就是说，在现在这种浮躁的社会里边，还留有一方自己的纯洁的一方土地，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我把这个人也写到了这本书里。 遇见子友啊，据说当时你听到有人在叫说，看看我写的书，我花了12年写出来却没有人看的书。 对， 一个非常消瘦的男人啊，骑着一个三轮车，随手拿起那本诗集叫做我家乡的那群乌鸦没来过北京啊，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子友啊。你总能看见很多非常特别的人，我觉得 就是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是因为他身上有一种亮点，或者是说亮色的东西，或者说美好的东西，感染了我觉得才能够把它记下来。你比如说像子友，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在这个社会，虽然我们 不一定写诗了，但是一定要保有诗歌在心中。也就是说，在我这个标题上写的是保留一点诗心，我觉得人是有必要保有一点诗心的。 嗯， 就是你不一定非得就是说用那个文字竖着排列下来你去写诗歌，但是呢你心中要有诗歌，我现在也是这样认为的。 嗯，每个人呢都应该有自己的一份追求，不应该所有的事情都是凭市场去评判，说大家伙都喜欢这个东西我就一定要喜欢这个东西，未必。说大家伙都去买这类的书我就一定要看这类的书，也未必。我觉得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判断。那些人呢是陈彦敏他的一个视角记录了他感兴趣的一些人，那作为您呢，您也可以去写自己认为感兴趣对自己有感触的一些人。因为我看到每一篇的后面都有一个日期啊，最早的我看应该是在2000年就已经写出来了，还有2014年写的。这些我就在想啊，说都是有感而发，就像你说的，哎，我觉得今天我碰到一个什么人，我可能今天不把它写出来我就会很难受，是这样吗？ 嗯，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当你发现美好，我觉得我对美特别敏感。 嗯， 包括平时也画一点画，也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对我最有感觉的、最有感触的，我觉得是生命当中美好的东西。你写这些人，其实不是为了写这些人，而是写他身上一些闪光的东西，或者是说某一个人勾起了你内心闪光的东西。嗯，你比如说像那个梵高他画的画，比如他画的画里边其中有一幅好像是叫农夫的鞋子吧，你说那鞋子美漂亮吗？它不漂亮，它美吗？但是呢他为什么那幅画它能够让人勾起人心中的美感，就是因为它勾起了人性当中一些真善和美的东西。所以我在这些人当中，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角色，其实这个角色和社会身份是淡化的。你比如说里边可能有乞丐，里边有可能比如说还有一个开奥迪的父亲，可能还有那个徐湛教授和他的小孙子，他可能就是还有我的老师同学，各种身份的人都有。但是我要说的不是这些人什么样的身份，而是说在不同的人身上反映出来的一些美好的情怀、一些美好的情感，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能够跨越时空达到永恒的。 好，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推荐了这样的一本书，那些人，来自作者陈彦敏。有机会我们再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些事啊，还有那些时光。今天就先到这里，再会。 邻桌的女孩忽然间哭了，浮生一世手足无措，她颤着手指，手机上敲着，我懂这有多难过。它让我想起那一年的我，也这样一寸寸崩溃过。爱的人走了，全世界都空了，心里像是被钻了一个洞，青春里每一个爱过我们的人，多么像阳光照亮了我们，那一刻多感动，那么普通的我，原来也可以真爱着。我笑了，我爱了，我不会害怕了，从未曾这样真实的活着，恨不得把自己全部都给他了，只是最后的最后啊，他却